四十六首主是爱。 诚实的了解，在主殿中专心来敬拜，顺服的人可听起谦卑的子民的心欢喜，在主爱中归拢。